一起喝一杯，今天我们都不喝醉。 过去的美和过去的心碎，到如今谁也别后悔。 老情人一起掉眼泪，今天我们都不心碎。 不说错对，让爱恨化成灰，就算心里还流着泪。 爱过的人啊，难舍又难分，火热的吻已给了别人。 关上了心门，擦去了泪痕，我的青春曾以爱狂奔。 爱过的人啊，爱得太认真，牵挂的人彼此没有恨。 我爱过的人，我爱得最深，认真的人爱得太单纯。 老情人一起喝一杯，今天我们都不喝醉。 过去的美和过去的心碎，到如今谁也别后悔。 老情人一起掉眼泪，今天我们都不心碎。 不说错对，让爱恨化成灰，就算心里还流着泪。 爱过的人啊，难舍又难分，火热的吻已给了别人。 关上了心门，擦去了泪痕，我的青春曾以爱狂奔。 爱过的人啊，爱得太认真，牵挂的人彼此没有恨。 我爱过的人，我爱得最深，认真的人爱得太单纯。 爱过的人啊，难舍又难分，火热的吻已给了别人。 关上了心门，擦去了泪痕，我的青春曾以爱狂奔。 爱过的人啊，爱得太认真，牵挂的人彼此没有恨。我爱过最深，认真的人爱得太单纯。我爱过的人，我爱得最深， 认真的人爱得太单纯。